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周迷说着，从外套口袋里拿出照片，小时候的照片，他都专门拿相机翻拍过了，存在了网盘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里，这时候找出来递给谭燕西。谭燕西接过，瞅一眼就笑，伸手捏他的脸。 这小时候的肉哪儿去了？ 周迷小时候肉嘟嘟的，浑圆的一双眼睛又大又明亮，人站在一棵枫树底下笑得开心极了，身上穿一件柿子红色的毛线外套，看着很像是手织的，下面搭牛仔短裙，裙子还有一圈白蕾丝的花边，脚上是白色中筒袜和圆头的黑色小皮鞋。周迷久违地看见这张照片，也不由恍神，那时他四岁多，不到五岁，更清楚的记忆丢失了，只记得傍晚跟着周继柔下山，满天红霞，还有回城的大巴上，他被周继柔抱在怀里一路睡过去，像在一条微微摆荡的小船上。不过今天谭燕西替他革新了记忆，往后他想到这座山，这红透天边的北地深秋，也将同时想到谭燕西。回神时是注意到谭燕西点了几下手机屏幕，他急忙伸手去夺手机。 哎，其他的照片你别看。 谭燕西背过身把手机拿远了。 没看。 过了片刻，他才把手机还给他，屏幕倒还是停在这张照片上。周迷没明白谭燕西点这几下是在做什么，想了想忽然醒悟，点开微信和他的对话框，果不其然，他把照片发过去了，而且已经过了两分钟撤不回了。周迷无语地看他。 公平一点，拿你小时候的照片跟我换。 没有。 我不信。怎么会没有？ 真没有。 周迷愣了一下，因为听出来谭燕西这语气不像是推脱。 那你小时候总该出去春游秋游什么的，或者周岁纪念，没拍照吗？ 谭燕西垂眸，好似认真地想了一会儿。 有学校拍的毕业照。 那家庭照？ 谭燕西笑了笑，火光在眼瞳之中微微跳动，可他眼里并没有半分的暖意，淡的几无情绪。 不是说了吗？没有，没拍过。 周迷沉默一刹，忽地举起手机。 那我们现在来拍一张，也算没白来。 谭燕西一愣，完全没料到他会这样处理，笑了笑，却不说好与不好。 不愿意就算了。 谭燕西一把抓住他往回收的手。 拍吧。 周迷开前置摄像头，将两人框进屏幕，调整角度。谭燕西几乎懒得动弹，缺乏一点配合精神，直到周迷提醒一句看镜头呀，方才抬了抬眼。周迷第一时间按拍摄键，他这部手机还是两年前的型号，水果机拍夜景一贯不怎么样，哪怕燃起的篝火为他们脸上布了光，出来的效果依然满是噪点，他不无遗憾。 哎呦，不太行啊，还是删了吧。 谭燕西一把夺过手机，瞧了瞧。 这不挺好吗？ 说着，谭燕西也把这张照片发到了自己微信上。入了夜，气温下降很快，但眼前这盆火烘烤的周迷浑身都暖融融的。夜静深山，疑心时间已停止流动， 直到不知是什么的水生生物在湖面上飞速掠过，化开一圈浅浅的涟漪，月亮也被揉碎，空气里有一股干燥的气息，时而响起白炭被烧得微微炸开的声响，夜愈发的静。这温暖让人慵懒而困顿。周米枕着谭燕西的肩膀，拿树枝拨弄炭火的动作都停了下来，不愿动弹。谭燕西此时伸手将他手臂一搂，低头看一眼，闲聊开口： 宋满准备考什么学校？ 我们本地最好的美院。 有三所，你说的是哪所？ 哪所要他，他就去哪所，这还有的挑啊。 谭燕西笑了声，周迷顺着这话题问他： 我还不知道你大学在哪里读的。 我们本地最好的本科。 真假？ 我看起来就这么像不学无术的人？ 嗯，确实有一点颠覆认知。你自己考进去的？那也有两所，你说的是哪所啊？ 偏文的那所。 不瞒你说，我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学历崇拜，以前一度把学历列在我的择偶标准里。 是吗？你前男友什么学历？ 他俩当时立下的规矩，早就你一下我一下的打破的恍若虚设了。 不巧，偏理的那所。 谭燕西微微挑了一下眉，周迷又开口： 不过他走了捷径，不知道他家里怎么给他操作的，他拿的是澳门户口。 你跟他分手，总不至于就因为这？ 当然不是。你要听吗？ 话都说到这儿了，我不听你难道不会憋得慌？ 并不会。 周迷做事要闭嘴，谭燕西笑着哄他： 好好好，你说。 他追我那会儿，我妈去世三个月，算是我最消沉的一段时期。 追求到表白到他接受，挺俗套的过程，没什么可赘言的。后来他出国交换，哪怕异地，窦宇恒也跟他坚持了下来。他那时候都计划毕业以后工作稳定就跟他结婚，也不是不行。窦宇恒家里条件不差，不然也不会单方面认识谭燕西。他朋友圈里有很多年轻漂亮的女孩，学生、模特、网红、36线的小女明星。他在法国的那年，他们办跨年聚会，窦宇恒喝了酒，跟一个追他很久的舞蹈学院的女生睡了。周迷语气平淡： 这件事是毕业的时候，有一回出去跟他朋友吃饭，有人说漏嘴了，我才知道的。他跟我道歉，说那时候真的是最迷糊了，也就那一次，后来从来没有再偷吃过。而且之后凡有聚会他都特别警醒。我当然生气他劈腿的事，但更生气他瞒了我一年多。 话音落下，谭燕西没立即应声，周迷转头去看他一眼，他也正好低眸瞧他，挺深的目光，但他开口却有那么点儿插科打诨的意思。 哎呀，可见用学历这东西评判一个人多不靠谱。 我也这么觉得，但一码归一码，虽然你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你能凭自己考上那么好的学校，这一点我还是很崇拜的。 那你知道我 MBA 在哪儿读的？ 不知道。 沃顿商学院。 周米只差把哇这句称赞写在脸上了，然后便要求看看他的毕业照。 我都毕业这么多年了，哪还存着？ 不管，你都顺走了我一张照片，这样才公平。 谭燕西无奈一笑，掏出手机来，修长的手指点滑屏幕，进的却是魏成的朋友圈。 往下翻了好久，才翻到那组分组的照片，递给他。一共九张，谭燕西只占一张，还是跟魏成的合影。看背景是在宾大的校园里，他是那种把学士服都能穿出金贵气质的人，尤其这照片里他神色寡淡，隔屏幕都透出一股清冷。天上月，岭上雪，多肉麻的比喻也称得上他。周迷正忙不迭地将这照片转发到自己微信上，忽听谭燕西语气清淡而微沉：“ 迷迷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 周迷手指一顿，按下发送键的瞬间骤然想起，上一次留宿，谭燕西似还有话要说，但他因为太困直接睡了过去，没往下继续。他顷刻清醒，谭燕西这么兴师动众，就为了找个两人单独的场合，他要说的话会是什么内容？他荒唐地想， 这配置都够他求婚吗？ 然而他比谁都清楚，绝无可能。 我能不能先问一句，是不是什么扫兴的话？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